没有对象也可以自得其乐，就如这般。要知道女人的思维空间和男人时常不在同一个平面，所以相互理解很难，只能相对而言。谁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可谁都有老的那一天，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懂得爱护和尊敬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们都会经过，这一点你必须承认。这首歌就叫承认。 你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在我面前笑嘻嘻，话语入耳细，我对你充满意。然而当他的手挥舞在我的肩臂，突然你的眉间多了一丝眼里，而在你眼里找到的却是怜惜。你转过身去，全意钻进。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。我承认了，我需要你，选择有意识对爱情的逃避，试着抛开怀疑，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。我总是猜不透你的用意，曾经试图一而再再而三读懂你。如果说我不在意，那也是一出戏，这不是秘密。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，因为你懂我的点点滴滴。我只是来不及承认自己。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。更害怕一个人。 这位叫谁来爱我的朋友说，我最近心情不大好，是因为一个男孩子。我和他认识是朋友介绍的，有点类似于相亲的感觉，大家在一起吃个饭。我挺喜欢他的，看得出来他也喜欢我。当天晚上他送我回家，一切都特别好。过了几天，他给我打了一电话，竟然说那天和他一起去的一个男孩也喜欢上我了，所以他不能和我在一起。 我非常好奇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和这位哥们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抢。我听完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好想和你说，请送我一首歌。在送你歌之前，我想说，你听完心里不是滋味，那是因为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你也不用明白。任何东西如果可以出让，那它的价值是可数的。而你呢，是人，你不是羊，不是奴隶，不是一样可以赠送的东西。所以答应我，把这两个人都忘掉。这首歌就叫数到五，答应我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，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？第二次看见你我竟然失控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告诉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是真的爱你。第四次看见你，我有些要求，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的聆听。让我保护你，让我照顾你，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。接受这命运，永远不分离，把最后一个一定要说你。 不能当作游戏，接受这命运，永远不分离。 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 我是伍卓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我不知道你是否答应了我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去好好想一想。这里是好想和你说，我是伍卓彤。有一颗最珍贵、最纯净，也最容易破碎的钻石，名叫爱情。因为产地来自于人的心，所以叫血钻。这种血钻总是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里面，平时放在你的保险柜里，我不知道你的保险柜放哪儿，可我知道它的密码。我会在这儿悄悄地打开它，把这颗钻石取出来，用玉化，就像这样，轻轻地擦。 有一个洞，伴着夜的星光，缓然的冷风，吹熄了心松，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，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孤独。他呀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夜呀，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孤独它呀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追寻一条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它也累了。轻松，生活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蓝蓝悠悠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，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

这样。就这样。